Jack Kin 真係好勁啊！ 我唔試過都唔知，原來真係得嘅喎。 Jack Kin 緊係點啊？ 信我啊 ，Jack Kin 超掂啊！ 你講邊個啊？ 你連 Jack Kin 都唔識，梗係都暗瘡啦！ 有 Jack Kin， 我暗瘡。 係咪電話公司啊？請問 Jack Kin 電話幾多號啊？ 任何類型嘅暗瘡都可以治愈嘅，身體質素改善，暗瘡自然就終極啦。 我係揾 Jack Kin 幫手，佢兩個月幫我搞掂曬啲暗瘡，而家冇曬暗瘡，開心翻曬。有 Jack Kin 破暗瘡。 在1974年一部改变美国恐怖电影史的电影，今年可能是你第一次亲眼见证 3D 杀戮现场，全美开画票房冠军德州电锯杀人狂 3D 今日埋身虐杀。 恭喜发财，我是五个一夜情主持人力苏，我祝大家蛇年蛇来运到。另外我们香港人网还会在2月4号开始进驻年宵市场53、54号铺，到时大量过年精品独家发售。另外年27至年29我们还会在维园现场直播添，到时约定你啦。 香港这个立法会议会是一个世俗的立法会议会，我们的法律里面是有宗教自由的。我想告诉你们，你们信那个教，第一句教义就是不可以信有其他的神。如果我们现在说宗教自由要諮詢，不可以歧視人家有其他宗教的話，你是不是投反對票？ 逢星期六晚九點半，妄想最大黨，我是香港人網。 靚煲王促新推出赤板豚骨煲，鮮辣新口味，好特別。除了正宗澳門豬骨煲和靚煲王，它的新鮮手切肥牛和專門搜羅的優質新鮮生料亦都遠近馳名。靚煲王還是衛生署認證的有形食肆，嘗一嘗靚煲之味，即打23990812或上 www.23990812.com。 黎林村行好運，許個願不好等。由盛事基金赞助的香港许愿节2013，由农历年初一至正月十五在大埔林村举行。今年新增传统文化美食街及巨型许愿风车，适合一家大小参加。农历新年约定你去抛宝碟啦！ 世界潮流浩浩汤汤，主持李伟才、车厘子。 好，歡迎大家翻到嚟第三節嘅浩浩雙雙啊！咁我頭先講過咧，就係一個生產嚇同消費或者供應同需求嘅周期理論啦，一個咧就係嗰個金融或者係信貸啦嚇，即係個債務咧嗰個咁樣嘅周期理論。咁然後仲有一個咧就叫土，即係土地或者係地產投資或者你話投機啦，其實更多係投機一個周期理論。但係仲有一個咧有趣嘅，就係有啲學者提出咧，就係叫政黨輪替經濟周期理論咯。係點解咧？嗱，原來嗰個好簡單嘅啫。尤其在美國，當然他們很多人講美國啦，即係美國咧，你政黨輪替咧，一時係民主黨，一時係共和黨啦嚇。咁就算你喺其他國家，好多時都係咁樣兩黨制啦，日本、英國啊，好多都係啦嚇，兩三個黨都好啦。咁但係佢話好多時咧，一個黨咧，佢即係去上咗台啦，執政嘅時期啦。咁啊，譬如如果當時嘅環境、經濟環境都唔錯嘅，咁於是咧佢就會進行一個所謂擴張嘅政策啦嚇。譬如佢又降低呢一個利率啊。刺激你啲人投資啊、消費啊，係嘛？咁樣或者甚至又減税啊，咁啲人咪更加哇！我去投資啦，去買嘢啦，去生產啦，咁樣樣咯。咁我哋叫擴張性嘅政策。但係呢個擴張性政策嘅時期咧，大家個個都感覺良好，咁你嗰個政府嘅嗰個民調嗰個聲望啊，樣嘢都高啦，梗係好事嚟噶嘛，係咪啊？但係去到咁上下嘅時期咧，就會出現一個過熱。過熱嘅時期咧，其中一個嘅影響咧就係通脹。咁但通脹咧，當你即係哇喺樣嘢物價騰貴嘅時期咧，即係快過你嘅工資嘅增長啊！好多時咧，於是就變咗係民怨沸騰咯，係嘛？又唔掂咯，又影響民生啦。咁民生嘅時期咧，都知呢個政府咧嗰個民望就插水啦，插水咁啊！如果咁啱嘅預著又改選啦，即係四年啊、五年啊咁樣嘅時期，咁啊啲人咧就一定會換馬啦，係嘛？求變啊嘛，個個都咁求變，唉，這個政府都係唔得噶啦。於是咧就換馬，咁但換馬嘅時期咧，於是下一屆嘅政府咧冇辦法啦，見到咁樣過熱啦，咁就大刀闊斧咧，於是咧就進行緊縮政策啦，係嘛？即係又加息啊，嚇、啊，又呢、這個即係會可能即係加税就比較難啲嘅。喺而家呢個即係世界嚟講就好難話加税嘅，係嘛？但係起碼即係譬如佢加税啊，加息啊，或者收緊呢個銀根啊樣嘢啦嚇。咁於是佢進行呢個收縮政策嘅時期咧，冇錯，即係佢係可以做到冷卻呢個經濟呢、這個效果。咁但係呢個冷卻經濟咧，就 到咁上下嘅時期咧，又可能會過龍嘅喎。咁過龍嘅時期咧，個經濟咧就開始咧就係萎縮，萎縮嘅時期甚至咧就出現呢個失業。咁失業嘅時期唔使講，又係民怨沸騰啦，又影響啦，冇錯啦。咁咁上下嘅時期又啱啱到到呢個又要政黨輪替咯，大選年咯，大選年咪又換馬咯。咁所以咧呢個就係一個即係叫做經濟上嘅一個助咒或者係一個宿命嚟嘅，即係有啲人咁講啦，係同個政黨輪替咧就一定有咁樣嚇。咁呢個即係諗落亦都有少少嘅道理嘅。好啦，咁咧但係。嗱，頭先講過咧，就即係外因論同內因論啦嚇。外因論咧，頭先我哋淨係講古典同埋即係新古典咧。咁其實稍微近代啲二十世紀咧就好出名啦，一個就係芝加哥學派，一個就係奧地利學派。啊，芝加哥學派大家都聽過啦，好出名啦，就係米爾頓啦、弗里文 （Milton Friedman） 嚇、啊，哇個名啊真係好聽啦！哇一尊佛像咁樣嚇、啊，真係好利民嘅咁樣啊。咁啊，但係咧就大家當然啦，順便就講下我呢本新書啦嚇。呢本新書咧，你會睇下咧，即係可能我睇完之後咧，你對佢嘅評價會有所不同啦嚇。即係啱啱新出嘅叫做《反轉經濟學》，不過今日我哋唔係介紹呢本書，我哋繼續講呢個經濟週期咧。咁弗里文嗰個咧，好快有十秒鐘廣告時間啦。咁樣咧，佢嗰個咧就係佢主要覺得咧，其實經濟週期都係嗰個政府個貨幣政策咧係失誤所造成嘅。特別啊，佢話咧30年代大蕭條咧，就係因為美國嗰個中央銀行。不過我哋唔叫中央銀行，我哋叫做聯邦儲備局嚇 ，Federal Reserve 嚇。咁嘅時期咧，佢因為當時咧，佢冇係大量嚟去呢個係即係擴大嘅貨幣供應嚇喺短期間，咁就令到嗰個咧本來係一個只係衰退嘅，但後嚟就變咗一個蕭條咁樣樣。咁就奧地利學派咧，當然最出名，大家可能都聽過就海耶克啦嚇 ，Friedrich von Hayek 啊，咁樣咧佢寫嗰本《奴役之路》咧，到《奴役之路》咧都好多人奉為經典啊嚇。咁佢其實佢係好奉行，即係信奉咧就係自由市場啦，或者係叫做大市場就小政府嘅。咁但係佢咧嗰個觀點咧就其實比芝加哥學派咧係更加極端嘅。芝加哥學派咧其實佢都係會覺得喺好多時嘅時期咧，即係佢雖然唔係好贊成。海恩斯基本上佢哋係同海恩斯主義係抗衡嘅，芝加哥學派嚇，即係佢哋嗰個叫貨幣主義咧。咁但係佢都會覺得政府有時係真係都要干預嘅，即係對於個經濟嚇。咁、但係佢只不過係用貨幣嘅手段、貨幣政策手段。但係奧地利學派咧就差唔多係乜嘢嘅手段咧都唔接受嘅。其實政府咧就係乜嘢唔做就最好。佢話咧你做任何嘢咧，其實只會個令個情況更差，因為咧市場咧係最聰明嘅。市場咧係會自我調節嘅，係會自我修正嘅。咁所以咧就你一干預嘅時期咧，只會令到印差啦。咁佢甚至咧就話，如果佢哋真係搞唔掂嘅，要倒閉嘅咪倒閉咯，要裁員嘅咪裁員咯。啊，就以呢個2008金融海嘯嚟講咧，佢哋認為咧，其實所有嗰啲啊後嚟變成資不抵債嘅呢啲咁樣大嘅金融機構啊同埋銀行啊。其實應該全部都好似雷曼兄弟咁樣樣，倒閉就倒閉，因為你係要服從於呢個市場規律。嗱、咁但係當然呢種咧就即係好極端嘅睇法咧，其實冇一個政府咧係奉行嘅，因為咧個政府一定已經倒咗台啦。因為你諗下，如果全部倒閉，AIG 倒閉嚇、花旗倒閉嚇、摩根士丹利倒閉係嘛、全部高盛嗰啲倒閉， 即刻暴動啊！ 咁肯定咯，所有嗰啲人啲投資啊，或者係畢生嘅積蓄啊，血本無歸啊！咁而且你諗下，佢哋嗰啲係請咗幾多人啊？ 咪諗下雷曼香港嗰啲股主， 淨係雷曼啊， 都已經上街上咗咁 多年啦，係嘛？咁佢但係即係如果按照奧地利學派咧，就係話冇緊要嘅，對最後咧即係市場都會去翻佢個平衡點嘅。咁你死咗千萬人，咪死咗千萬人咯。嚇、佢個信念就係市場嘅平衡啊嘛，死一千萬人係個代價嚟嘅啫嘛。 即係入面自己暴動打仗。 係啦，冇錯啦。咁即係相信咧，就好多人咧，其實唔夠膽講出口嘅。但係其實即係佢嘅理論就咁樣樣啦。咁當然即係呢個理論其實就冇乜意思嘅。個意思咪即係話戰爭與和平冇問題㗎，戰爭與和平都係週期嚟㗎嘛。咁啊，始終都會達翻個平衡㗎、即係介乎戰爭與和平之間咁樣樣。咁啊，中間就死幾千萬人都係人類嗰個歷史嗰個均衡狀態嘅一個過渡性㗎啫嘛，係嘛？咁死三千萬人其實都冇問題噶。咁如果你真係信奧地利學派嘅話咧，我係駁斥你唔到嘅喎 ，Cherry。我係駁斥你唔到嘅，你係信嘅話，係嘛？你願意死幾千萬人？咁係喎，奧地利係咁樣嘅喎，奧地利學派係嘛？咁所以咧，其實最重要一樣嘢咧，奧地利學派咧，就後嚟引申啦，佢做咩叫實質商業周期理論 咁佢叫做 Real Business Cycle Theory 先，即係好有趣啊！咩叫 Real Business Cycle 咧？佢話以前嗰啲唔係 real 嘅咩？唔係真嘅咩？咁樣喎。咁其實佢嘅意思就即係話咧，佢話原來所有呢啲景氣循環咧，唔係市場失效，即係其實佢哋最緊張嗰樣嘢咧，就係話你唔好 blame 嗰個市場。 佢哋即係將市場變成一個神㗎 咯。冇錯， 即係不能夠挑戰嘅地位，不能夠干預。 係啦。即係市場咧，就係至高無上嘅，係神性幫我侵犯嘅。當然佢唔係咁嘅意思，佢即係話市場就係宇宙間最聰明嘅嘢，冇人能夠逼到市場嘅，即係能夠贏到市場嘅。即係你做任何嘢，你其實係都係會差過市場所做嘅。咁解，咁所以咧，佢話所以經濟周期大衰退、大蕭條。都唔係叫市場失效啊，都係有其他原因嘅咁樣樣，係嘛？所以甚至話咧，即係我呢度寫咗話，景氣嘅循環咧已經係最好嘅市場反應嚟㗎啦，係嘛？即係將所有嘅外因嘅影響計曬入去之後咧，其實呢個咁樣嘅business cycle 咧，其實已經係最好嘅市場反應 嚇。你哋大蕭條咧都係已經好過。好過冇市場嘅情況嘅大蕭條， 係啦， 佢真係好有宗教意味咯，即係好似咧嗰聖經入面，你啲人點解要喺曠野嗰度行四十年咧？因為你哋有罪啊嘛，你哋要快即係 換替啲人。如果按照咧嗱，如果大家即係一個法國大文豪伏爾泰咧，其實佢寫過一本書叫 Candid 嘅，叫盎德帝嘅，好得意嘅 Candid C A N D I D E 嘅，入面咧其實個引申咧就係有一個嗰、那個主人翁叫 Pangloss 嘅，那個 Pangloss 咧其實佢係嗰一個係一個極端樂觀主義嘅人嘅。就遇到乜嘢嘅即係困境啊、挫敗啊、即係不幸啊，即係幾慘都好咧，佢都認為係呢、這個已經係所有可能嘅即係出現嘅結果入面係最好噶啦，係啦，冇錯啦。咁呢個咧就係叫即係 the best of all worlds 所謂咧。咁其實幾年前2009年咧，陳冠中寫一本小説咧叫《盛世》啦，即係好受矚目啦、啊、其實佢個封面都用咗呢一句嘅，即係其實咧喺西方嚟講有一種叫 Panglossianism。Panglossianism 咧，陳冠中咧佢用咗佢一句咧擺喺個封面度添嘅。佢話在所有可能的世界中的最好的一個世界裏，一切都是最好的咁樣嚇。咁、啊、其實即係講咗等於冇講啦。即係總之咩發生都好咧，其實已經係最好嘅結果嚟㗎啦。嚇咁即係講等於冇講啦。 做人使 唔咁好簡單嘅，樂觀係好簡單㗎，係啊係啊， 乜都唔使追求啦，已經係最好㗎啦，乜都唔 好 咁樣。我話佢係最差咧， 亦都得咁樣，都得。即係我講， 即係半杯水嚟，其實你點講都得嘅。 冇錯啦，完全係咁樣，就係咁樣樣。好啦，咁呢度咧好快脆咧，就我係略為介紹一下咧，即係其實周期呢樣嘢咧。即係確實喺自然界入面咧，周圍都會碰到嘅嚇。即係人類真係自有即係智慧萌芽嘅時期咧，都已經觀察到嚇。咁啊，譬如日夜嘅交替就係個周期啦，係嘛？譬如春夏秋冬嚇呢個咁樣嘅四季嘅變化，又係一個周期啦，係嘛？咁咧就譬如月球、月程月圓、月缺係嘛？又係一個周期啦。其實所有都有周期。咁當然科學家再探究落去，發覺原來仲有好多周期嚇。我哋即係讀 science 嘅知道，元素有元素周期表啦，係嘛？ 啲昆蟲可能佢都有佢個周期啫，幾時會再即係生下。 你知唔知我就係舉一個例子嗱，我先舉就天文先啦，天文就太陽黑子啦。太陽黑子好出名，有個11年嘅周期嘅嚇。但如果你計埋佢嗰個磁場咧，我哋有啲人當佢22年一個周期啦嚇，由最少到即係最多咁樣啊，去翻最少。咁但係譬如咧，但係昆蟲有一樣最先最有趣啊，你可以上網查下呢個資料呢，有一種蟬呢吓叫17年蟬、原來佢係17年呢先至出嚟一次，係啦，然後就去繁殖就嘩去好呢個繁衍喺度呢，然之後呢佢嗰啲咁樣嘅幼蟲呢就會係埋藏咗喺嗰個泥土度係窒伏呢，窒伏17年嘅。咁、原來佢話呢個17年周期，當然好多科學家真係嘩覺得真係太迷觀止啦研究。咁佢係配合咗好多嘢，佢個生態環境。 佢揀啲 prime number， 費事人佢特別就係同其他嘅啦，特別係嗰啲 predator， 即係話去捕食佢嗰啲啊，嗰啲其他嘅生物咧，就係要同佢唔撞嘅。係咁，所以咧就係先至會出現咗個17年蟬呢樣嘢。咁喺經濟周期上嚟講咧，又確實咧有好多人咧就揾到好多周期嘅喎、咁有啲咧由最短去到最長咧，我哋好快脆咁嚟埋介紹一下啦，好有趣啦。一個咧叫做基因周期，呢、這個係逆音嘅啫、叫做 kitchen 啊，就唔係廚房嘅 kitchen 啦，雖然好似啦，嗰、那個串法就係 KITCHIN 就唔係 Kitchen Cycles。咁呢個咧就喺呢、這個二十世紀初提出嘅。咁佢嗰個週期就係四十個月。咁佢就話原來咧睇到好多嘅做生意嘅話咧，佢係真係有一個嘅即係起起跌跌咧，同四十個月有關咧，就係、是、原來嗰個係一個叫生產同庫存嘅週期嚟嘅。即係好多時咧，我哋去進行一啲生產，我哋買啲原材料翻嚟啊，要有一個製造嘅時間啊，咁啊製造咗嘢嗰個庫存咧，即係你有個 stock 喺度啊嘛，唔係人哋賣你就斬啊，成日都話賣曬啊，唔得㗎係嘛？咁但係你存得太多，你又嘥倉租，又嘥又蝕本㗎嘛，因為樣嘢都要利息㗎嘛，係嘛？咁但係咧，佢就話，所以好多時咧，啱啱就佢喺平衡嘅過程入面咧，就冇可能避免呢、這個其實就係一個資訊咧，係冇辦法百分之百第一時間可以即係全部人都可以掌握到嘅問題咧。佢所以中間必然會有一個所謂時制啊，有個 time lag 咧，好啊就會自自然然咧出現咗一個大概係四十個月嘅週期，咁咧叫 kitchen cycle。好啦，咁樣咧亦都係喺呢個二十世紀初啊，唔係啦，呢、這個應該係十九世紀末啦。咁另一位嘅經濟學家咧叫做朱格拉嘅咧嚇 ，Juglar 咧佢就提出叫朱格拉周期嚇 ，JUGLAR。咁啊 Juglar cycle 真係就好有趣喎，佢就係話大概七年至十一年咁上下。你當佢可以十年都得嘅，即係 roughly。咁但係佢點解會有一個咁嘅週期呢？佢就同嗰個固定嘅資產嘅貶值有關啦。即係話原來我哋好多時即係做好多生意嘅時期，起好多廠房嘅時期咧，即係買好多嘅機器啊，樣樣嘢咧，實際上嗰啲嘢咧唔係話真係永恆噶嘛，機器係會殘噶嘛，會壞噶嘛，會折舊噶嘛，要換噶嘛。咁但係好多時就死都，梗係希望唔換啦，但係捱到最尾都係要換啦咁樣。咁但係所以咧，亦都會咧好多時咧就出現一種咁樣咧，就係固定資產嗰個嘅貶值嘅一個週期。 但呢個好搞笑喎，七至十一年，即係同嗰七年之痒又咁啱係，即係 match 到係咪老婆老婆都要換咁 樣？都要換係啊，同埋咧而家我哋要男女平等， 即係老公都要換， 冇錯啦，冇錯啦，冇錯，唉，冇錯。好啦，咁另外一個咧再長些少嘅咧就十五至廿五年嘅週期咧又有趣喎，呢個咧就係叫做Kuznet cycle。Kuznet 咧就 Kuznet 啊，或者叫中文叫做富兹涅茨周期啦 ，Kuznet。咁其實 Kuznet 咧喺個經濟學入面咧，大家有讀過啦，有叫 Kuznet curve 咧，都幾有趣噶咁但今日講呢個就唔係啊，佢係講係就基於咧，原來我哋做好多更加大型嘅基建啦，例如呢個即係一條橋啊。嚇、啊，即係公路啊，或者鐵路、啊、 海底隧道 啊，係啊，海底隧道都有啦，係嘛？同埋個人口嘅變動啊，啊，即係可能個人口嘅老化，咁然後我哋又有移民政策，又有啲新嘅即係更年青嘅人入嚟啊，勞動力嘅變化咁樣咧，咁佢咧就話咧又有一個十五至廿五年嘅周期嘅咁樣樣嚇，咁、啊、就經濟學家嚟講咧，亦都有啲係都接受佢呢個講法嚇、啊，因為其實有啲嘅數據入面咧都睇到，但係呢個唔係絕對性嘅，咁但係呢個有一個啦。咁但係最有趣嘅一個咧，就係叫做係一個一個蘇聯嘅經濟學家啊，其實好多都喺二十世紀初啊，真係唔知啊嗰陣時其實好犀利嘅啲人。咁咧就叫做康德拉捷夫周期嚇、啊，叫個 contractive 啊 ，contractive 啊，我唔識讀俄文啊，我照英文拼嘅啫嚇 ，contractive 康德拉捷夫周期咧，佢係講緊五六十年一個周期嘅。咁佢呢個五六十年嘅周期咧，其實佢就係已經係講到咧係技術革新嘅啦，已經牽涉到。佢話原來咧每大概五六十年嘅時期咧，原來人類嗰個知識咧累積到咁嘅地步嘅時期咧，佢就會嚟一個咧係比較大嘅技術嘅革新，有一個一浪接一浪嘅浪潮啊。咁每一次嘅浪潮嚟嘅時期咧，就有大批嘅即係舊嘅嗰啲叫夕陽產業咧就會被淘汰。就會另外一啲新嘅產業咧就會起嚟，但係中間有個過渡期間嘅時期咧，就會出現一啲咁樣嘅週期，就有成五六十年嘅。咁樣咧就一陣間我哋會或者有時間會再講一講咧，佢所分析嘅同埋即係後世嗰啲科學家所分析嘅究竟有幾多個呢啲週期啦。但係最長嘅咧，而家咧有啲人講到嘅咧就係有一個經濟學家叫 Elliot 嘅 E L L I O T T， 就叫做艾略特嘅波浪理論啊，叫 Grand Super Cycle 添、啊、一個即係超大嘅一個週期嘅理論嚇。咁、啊、樣咧佢就講緊係七十年以上嘅嚇。咁、啊、但係呢個咧就唔係個個經濟學家咧即係都係接受話有呢個咁樣嘅週期。咁但係講翻嗰個康德拉捷夫啦、啊、或者簡單叫康氏周期咧。康氏周期咧，其實佢最先喺1925年一本書叫做《重大經濟周期》一本書入面咧就提出嘅，咁就喺30年代咧由著名嘅經濟學家啦，洪彼得嚇，即係Joseph Schumpeter 啦 ，Schumpeter 咧就係即係將佢命名嘅，咁佢咧就 而家嚟講咧，有好多人都係嘗試列出啦。咁我喺呢個揀嘅咧，都算係比較新啲嘅咧。佢個劃分係咁嘅。佢話原來咧喺早期嘅資本主義咧，嗰陣時有一個咧就係、是、真正有個金融革新，就係有開始有銀行啦，有股市啦，同埋咧農業嘅技術亦都革新啦，生產力提高啦。咁嘅時期咧，大概由17世紀去到18世紀末嘅1600去到1780嘅。咁嗰度咧係有一個周期嘅。好啦，咁然後咧跟住落嚟第二個咧就大家熟悉啲嘅啦。就係、是、真正我哋所理解嘅由蒸汽機亞特發明蒸汽機啦、啊、即係所啟動嘅，然後大量用煤啦，然後開始咧就係、是、起鐵路啦咁樣咁嘅周期咧，咁佢個呢個時間就由18世紀末咧就去到19世紀末，就係、是、大概1780去到1880左右嚇、啊，就係、是、我哋所一般理解嘅工業革命 （Industrial Revolution） 嘅周期。咁然後跟住落嚟咧，就喺1880去到1940啊，呢個近啲啦，已經去到係嘛20世紀啦。咁嗰度嚟講咧，大概有60年咧，佢就係話呢個就以鋼鐵同埋開始電力化、嗯、啊。你知嗰陣時咧係列寧一句好出名嘅説話，佢話咩叫現代化？現代化就係電氣化， 嗯、 就係當時嚟講 electrification 啊嚇。咁咧同埋一啲重工業咧就係、是、大發展啊嚇，即係造船業啊嚇咁、啊、樣。當然後嚟啊做埋飛機添啦，去1940年啊嘛。咁所以呢個咧就叫係一個技術革新嘅周期，叫 technical revolution 嘅周期嚇、啊，第三個咁樣嘅大周期。然後第四個咧，就大概係1940年去到1985年啊，呢、这個當然更新啦嚇、啊，即係我嚟講啊已經出咗世啦，喺呢段時間啊，但係可能好多聽眾未出世啦。咁但係佢就話呢個就係以石油嘅使用啦，大量使用啦，同埋汽車嘅普及啦嚇啊，同埋咧大規模嘅生產啦嚇，都係呢 石油使用，即係都係個 plastic 都 係 嗰個。 冇錯啦，啱啊，講得非常好啦，就係、是、我哋咧，其實人類都好緊要啊，即係啊 Cherry 好嘢，佢就指出咗人類以前咧就係用石頭、用木。好啦，但後嚟咧，佢都用黏土 啊， 即係陶器、瓷器。 啊、 但後嚟咧，進入金屬時代咧，就係、是、最先就用銅，後嚟先用鐵，係咪啊？咁但其實好耐好耐嚟講咧，除咗銅鐵，當然人類好早已經曉得用玻璃㗎啦、啊、不過個玻璃個技術越嚟越好啦，但玻璃咁脆就唔做唔到乜嘢。 好多嘢做唔到。 做唔到咁基本上咧，最叻就係去到用鐵嘅啫嘛。啊，當然啦，有人話羅馬人咧就發明咗混凝土呢樣嘢啦，即係沙漠土咁樣。咁但係其實一路咧，其實都冇點變化嘅，係直到哇講真，我哋係半個世紀多少少嘅咋，人類進入一個叫做合成物嘅年代，就係、是、塑膠。啊，當然咧，好多人讀塑膠啦嚇，但係正音應該讀塑嘅，係咪即係雕塑嘅塑啦，係咪？就塑膠時代就 plastic age， 咁就 plastic age 頭先出嚟講得好好啊，其實就係同石油嘅使用咧係絕對有關嘅，因為佢就由石油嗰度提煉出嚟噶嘛，係嗰啲聚合物啊嘛 ，polymer 咁樣樣啊嘛，咁所以咧石油啦、汽車啦嚇、啊，即係塑料嘅啊，同埋一個大規模嘅生產嘅年代咧，呢、這個就係1940去到 生產線，係咪都係呢個時候咧？ 生產線咧，其實咧就係啱嘅，你講得冇錯嘅，係早少少，因為咧亨利福特啊，即係做嗰個所謂 Model T 咧嗰部汽車嘅時期啦嚇，福特汽車咧，其實佢就喺早些少咧就已經係發明呢個所謂流水線正式啊流水線啦，或者生產線啦，或者叫裝配線啦 ，assembly line 啦係嘛，就係、是、大家睇嗰、那個差你桌面喺摩登時代入面不斷用嗰個咁樣嘅士巴拿， 佢就係做一樣嘢啫嘛， 一樣嘢啦係嘛，咁所以咧呢、這個就係一個時代啦。咁另一個嚟講咧就係、是、咦哦係咪哦睇睇先啊，原來咧。可能個咪就跌咗喎，哦，係咁樣咧，原來咧就係、是、跟住落嚟嗰個咧就係1985年去到呢個2015年咧，呢、這個咧就已經係超越咗我哋今天嘅時間啦。當然呢、這個嗰啲經濟學家都好嘢啦，佢話呢個應該就係叫電子啦、信息啦同埋通訊革命嘅時代啦。啊，就係、是、大家而家知道啦，嗰啲所謂電腦啦，好勁啦，係嘛？咁當然咧，就亦都有人係去預測咧，會喺2015年啊，至到幾時就唔知啦，就會係一個叫做後信息嘅時代嚇、啊。有啲人當然係後工業時代啦，但係而家仲叫後信息時代啦。咁就可能咧嗰陣時最帶領嘅嚇、啊、風騷嘅咧就係、是、生物科技啦 ，biotech 啦，或者係納米科技啦 ，nanotech 啦，或者係而家好多嘅綠色嘅科技啦，係嘛？因為要對抗全球暖化，好多環境嘅問題。係啊，嗰啲 green technology 啊，咁樣樣，咁呢一個咧就係、是、純粹用嗰個科技嘅即係變革嚟去解釋呢啲大周期咧，係每50年、60年嘅嚇。咁、所以有啲人亦都咁講，就話2008金融海嘯咧，其實好可能咧都只不過係呢個康氏周期入面嘅其中嘅一個波動。啊，都唔少，都係大，但係咧，即係都係呢挺波動嘅其中一個，即係可能我哋已經係過咗其中一個高峰啦。 咁所以呢就而家我哋就變得咁慘。咁但係當然呢呢一個呢就係非馬克思嘅主義嘅人呢嘅睇法啦。但係如果按照馬克思嘅理論嚟講呢，佢又完全唔同嘅睇法嘅。咁馬克思嘅理論呢，當然同頭先呢個康氏嗰個周期呢，佢又唔係完全抵觸㗎喎。其實馬克思嗰個理論都可以係吸納咗呢個康氏周期嘅，但係佢關於嗰個經濟周期嘅理論咧，或者佢叫做經濟危機理論啊，好多時佢用危機呢個字添啦，係嘛？即係佢話咧，資本主義咧自從發展起嚟咧，即係喺呢個係即係十六七世紀啊，一路不斷發展到而家嚟講啦，其實確實係經歷咗一個又一個咁樣嘅危機嘅。咁呢啲危機咧，其實佢係一個內在嘅好即係結構性嘅原因。咁呢啲咧係冇辦法避免嘅，亦都係。咁啊，而且咧嗰個危機咧就會係一次比一次厲害，越演就越烈，到最後嚟講咧就會令到成個資本主義制度咧就崩潰。咁當然崩潰之後咧，咁就會係嚇呢個無產階級啊就會興起啊就消滅資產階級咁啦嚇，叫興無滅資啦，即係以前共產黨嘅人嚟講啦。咁人類咧就會進入一個社會主義階段。咁但係呢個社會主義階段咧，其實都係過渡性嘅啫嚇，因為到最後嘅時期咧就係進入一個叫共產主義階段啦嚇。嗱咁對於佢嘅預言嗰方面嚟講咧，其實就到而家好多人咧都即係都唔會話好大聲咁講噶啦嚇，因為其實佢提出嚟咧已經係超過150年啦。咁啊，就係事物嘅發展咧，就因為似乎都未係嚇好佢所預見嘅。咁而更加慘嘅咧，就係話好多話係奉行佢嘅主義嘅政權咧，就真係啊，你話咁啱得咁巧也好，或者係有一個因果關係都好咧，都係淪為一啲係專制嘅嚇甚至係極權嘅啊一啲咁樣嘅政體。咁當然最出名嘅就係蘇聯啦，係嘛？咁啊七十幾年之後，最後都倒台。咁樣另外即係當然整個東歐啦，咁啊東歐同蘇聯係連埋一體嘅，係嘛？好啦，咁但係而家嚟講咧，就中國嚟講，就亦都實際上就都講真咧，已經係走資咧走得好緊要 資本化， 有好多嘢咧，甚至好多人咁講係仲緊要過即係一般嘅資本主義社會添，係嘛？咁但係其實係唔係話即係馬克思嗰個理論已經係完全被推翻咗，或者完全冇價值呢？其實我又覺得唔係嘅，即係近年嚟呢我自己都即係睇多好多呢方面嘅嘢。好多人對馬克思主義嘅批評呢確實有道理，但係其實你再嘗試轉研下馬克思所講嘅嘢呢，其實佢有幾精警㗎。即係起碼至少我用精警呢個字嚟去形容啦，係嘛？嗱，咁樣首先咧，佢有一個好簡單嘅描述咧，佢話人類嗰個經濟史咧，其實講出嚟咧又係一字咁淺嘅啫，小學生都明嘅。但係佢當時佢就好嘢嘅，即係佢係第一個提出嘅。佢話最先人類就係一個最基本嘅生存係靠自己雙手，就係靠山就吃山，靠水就吃水啦嘛。咁但係呢後嚟呢就要以物換物啦，因為我哋希望嘅生活就多姿多彩啲啦、啊、你係靠海，我有就要魚食，我係靠山，我又打野兔咁樣。咁於是呢就係、是、以物換物，但後嚟呢佢哋為咗要方便以物換物呢，就發明咗金錢呢樣嘢啦。咁樣呢於是呢就透過金錢交換啦。但最有趣呢就係、是、呢、這個最緊要啦，就係、是、資本主義興起呢，就係話後嚟我哋發覺呢，原來我哋嗰個物品呢就唔係話最主要嗰個主角，而係反而係變成一個中介。我哋去製造一啲物品，就係、是、用啲錢嚟去製造一個物品，然後後嚟咧其實都係為咗賺錢嘅。咁所以嗰個物品只不過個手段，唔係個目的。但係到最後咧，其實你連呢個物品都去攞走，咁呢個就是金融啦，嚇、啊！佢嗰個就叫 CMC， 即係 C 就 commodity，M 就 money，C 又係 commodity， 然後就變咗係 MCM， 最後變咗 M 同 M， 即係由 M 就去到 M。吓、啊，咁呢一个咧，其实我觉得头先都话好精警啦，系嘛？咁但系其实佢嘅理论好博大精深嘅，因为时间关系咧，我谂今日咧其实亦都冇可能讲得到噶啦。咁我哋咧第时有机会咧，再同大家介绍马克思关于经济周期嘅理论，好嘛？好啦，咁今日咧似乎时间又到啦，吓、啊、下个礼拜再见。 香港人网怎讲是好听？